第十课，他住哪儿？一课文。 请问，这是办公室吗？ 是。你找谁？ 王老师在吗？我是他的学生。 他不在。他在家呢。 他住哪儿？ 他住18楼1门。房间号是601。 您知道他的电话号码吗？ 知道。6293-1074。 他的手机号码是多少？ 不知道。 谢谢您。 不客气。 二，生词。办公室。办公，职员，找，在，家，呢，住，楼，门，房间，号，知道，电话，电话号码零手机手专名李昌浩 五练习 一语音 一变音变调 读书，图书，借书，写书， 敲门，叫人，不可，补课， 客气，可气，不过补过。 二，儿化韵。 一点儿，一下，差点儿，有点儿。 住哪儿？住这儿。旁边儿。好点儿。 三。一的变调。 一只，一包，一把，一碗， 一刻，一件，一次，一片。 四，轻声。 鼻子。嗓子，肚子，裤子，裙子，被子，本子。 累吗？累了。饿吗？饿了。渴吗？渴了。冷了， 懂了，小了，少了，多了，跑了，哭了，笑了。 五，三声变调。 请喝。你听，可能，很疼， 好冷，好懂，美好，手表， 很大，可怕，很慢，好看。 六，多音节连读。 记生词，写汉字，读课文， 听录音，听音乐，做练习， 去商店，买东西，看电影， 看电视，打网球，踢足球。 七，声调搭配。 先生，姑娘，干净，清楚。 什么？时候，凉快。名字， 你们，我们，早上，晚上， 这个，地方，这么，漂亮。